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54章，这个调虎离山计呢，就要得我同阿吕叔相互配合至得。由吕叔的做先锋，触发这个警报系统，将人呢就引过去，我就再趁住警报混乱的关头潜入实验室。在这个商议的过程当中，吕叔就将整个研究所的地下结构呢就画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地图，应该亦都是他那位朋友所给他的。在敲定完计划，吕叔呢就非常之积极热心，等人哋挑不出毛病，显得呢比我仲上心。佢又讲：事不宜迟，行动啦！喺佢嘅带领之下，我哋两个就避开咗一啲监控区，兜到咗地下室嘅入口。入口嘅地方就有一个人喺度把守，企到呢直不甩咁。吕叔嘅静鸡鸡喺个腰后边就掹出咗鬼哭刀，示意我个退后。跟住佢猛然咁冲过去，嗰、那个人反应都好快啊，即刻攞枪啦。不过吕叔啊比佢仲快，喺佢抬枪嘅一瞬间，鬼哭刀已经系斜劈落去。嗰、那个看守都未嚟得切瞄准开枪啊，已经俾吕叔一刀啊由呢个膊头颈嗰度啊划落去，鲜血啊叭叭声飙晒出嚟，连惨叫都嚟唔切发出，就已经倒地气绝啦。吕叔的面上就黐住一抹嘅热血，佢立起个衫袖喺个面上边一抹，面上边嘅神色仍然系呢个从容带住笑意。佢对我使咗个眼色，示意咧地下嘅嗰支枪，跟住就沿住入口而落。我将嗰支枪执起上嚟，匿翻埋原先嘅地方。吕叔嘅身影好快就消失喺通往地下嘅楼道里边。我心里边啊默默咁啊数住嘅时间。当我数到第40秒嘅时候，突然之间啊警钟大作，好似炸锅咁啊！跟住就系一连串嘅急速脚步同埋枪声，隐约啊听到有人喺度叫：，哎，唔好俾佢走咗！入口嘅地方一共有三条通道嘅，我啊匿喺左边嘅通道里边，而吕叔咧就按照原计划将人咧引去右边。喺呢一种咁嘅时候，我都唔敢趌个头出去睇下具体情况。我啊惊住一蒲头就会被发现，不过谂亦都知道咧，吕叔喺呢阵时俾一大班咁嘅揸枪大汉喺度追住，你都咪话唔险，所以咧一切嘅行动都要争取喺最快嘅时间里边完成。嗰一阵嘅脚步声同埋啲枪声咧，就好快离我远去。呢阵时我就趌出个头一睇，发现入口嘅地方除咗之前冧低咗嘅嗰件尸体，已经冇其他人啦。我即刻闪身而入，向住地下嘅入口处啊行过去。声控灯咧早就喺混乱嘅警报声同埋嗰啲咁嘅枪声嗰度就全部都着晒，周围咧一切都睇得清清楚楚。楼梯嘅尽头系一个圆形嘅大厅，大厅嘅前边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通道。而这个圆形的大厅中间呢就布满了看不见的红外线感应装置。这阵时呢这些装置早就已经被吕叔引发了，我现在直接冲入去，其他人都应该发现不到的了。按照他给我的地图，研究室呢就是在这个正前边的那一条通道上边。在这里大部分的人呢都已经被引了出去，地下室里面剩下的人就不是很多。至于仲有啲咩人喺入边，咁就真係要睇下我好唔好运啦。如果係嗰啲咁嘅文质彬彬嘅研究人员，咁就係我运气好。如果係一啲嗰啲咁嘅身手了得、心狠手辣嘅人物呢，咁我就真係当黑啦。我就唔敢耽误，即刻就冲过咗嗰个报警带，然之后顺住嗰条通道就向下跑。两边呢就有啲玻璃门，门后边就拉住一啲蓝色嘅帘。里面的情形也都看不清楚，这个研究所的隔音效果就非常之犀利的，就算里面有人，只要他们自己不出来也都发现不到我。没多久我就停留了在一道铁门的前边， 那个是整个地下室唯一的一道铁门，非常之沉重。开关呢是库房所使用的那一种咁嘅轮轴开关，需要到好大力先可以打开佢嘅。而且呢一种铁门可以防爆，能够抵挡好大嘅冲击。门上边就写住五个血红嘅字，标本存放室。时间紧迫啊，我都唔顾得咁多，双手握住嗰个轮轴啊，向反方向咁转。一边转我一边留意到其他嗰啲研究室嘅情况，惊住呢阵时会有啲研究人员突然间走出嚟。非常之好彩，呢、这个过程呢就好顺利。喺我将个铁门打开嘅一瞬间，从门口嗰度猛然传出咗一阵咁嘅鬼哭狼嚎嘅声音。听到呢啲声，我即刻鸡皮都起晒，向里边我扫视咗一眼，见到有无数嘅铁笼。在这些铁笼里面关注的都是那些几乎就快要烂晒但是又在这挣扎的人，实在是真是触目惊心。我即刻闪身而入，顺手就将铁门重新关上，避免这一阵这样的鬼哭狼嚎的声音会惊扰到其他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毕竟这些声音真是太大了，令我对嗰啲玻璃嘅隔音效果啊产生质疑。等到个铁门关上咗，我先有机会打量咗呢一个地方一下。第一个印象就系臭，非常之臭啊！嗰啲系一啲人体嘅排泄物，加埋啲尸体腐烂嘅臭味，嗰阵味咧就包你闻一闻啊，即时头晕，索多索个湿晕落魄。而家闻到我个喉咙同埋个胃啊，系咁喺度抽筋。好彩嘅系呢个铁门后边冇其他人，铁笼里边嘅嗰啲所谓嘅人嘅喊声，忽然之间就停咗落嚟，个眼光啊直不甩咁盯住我。过咗阵间，佢就开始更加骚动起上嚟，一声大过一声啊，系咁喺度叫：放我出去，放我你出去啊！好痛啊！我冇办法去睇佢哋。事实上，嗰啲嘢已经唔系人啦。我就真系唔确定将佢哋放出嚟会有咩后果。于是咧，我就冇去喐嗰啲铁笼，而系集中精神，专心咁啊揾豆腐嘅踪影。呢件事发生到而家过咗去不到40分钟，佢哋应该仲未有咁快手对豆腐落手嘅。我发觉越靠后边嘅笼，里边人嘅身体就保存得越好。呢一个咁嘅存放室咧，就系长方形嘅，沿住嗰啲铁笼一路咁向下走，我突然间就瞥到咗一抹嘅蓝色，系豆腐衣服嘅颜色。我即刻就走近嗰一个笼嘅旁边一睇。里面瞓住嘅唔系豆腐，又系边个啊？佢个额头嘅伤势咧，应该就已经做过简单嘅处理。被关喺呢一种地方，估计佢都可能已经吓到傻咗。睇到我嘅时候，佢都系过咗一阵间先能够叫出我嘅名，跟住佢就好似周围嗰啲嘢咁一齐喺度叫：放我出去啊！我讲：喂，唔好急啊，我即刻就将你搞出去。个铁笼呢就上咗锁嘅，但係锁匙就唔知道喺咩地方喎。我睇到嗰啲咁鬼粗大嘅锁头，就知道自己係搞唔开㗎喇。我一下子心急，啲血液就倒流。豆腐即刻咁讲：里面啊，锁匙喺里面。我顺住佢指嘅方向行咗两步，就睇到咗一个戴住防毒面具正喺度瞓觉嘅人趴喺张台上边，台旁边就放住锁匙。佢可能真係大概習慣咗存放室呢啲咁嘅鬼哭狼嚎嘅声音，又可能呢佢俾自己做嗰啲咩咁嘅隔音设施话，而家就瞓到死一死。我心里面早就谷住一把无名嘅邪火，都冇地方发泄㗎啦。一见到咁嘅情形，我即刻就揞出支枪对准嗰个人嘅头就勾落得扳机。对待呢啲人啊，唔使讲咩法律同埋良心啊，砰嘅一声枪响，跟住就系脑袋开花，一阵红红白白嘅嘢啊弹晒出嚟。嗰个人喺死嗰一瞬间，眯埋对眼，突然间啊瞪大，再亦都冇发出任何嘅声响。锁匙就只有一把， 我啊攞咗锁匙，同阿豆腐打开咗个笼，佢即刻就爬咗出嚟，两只脚啊系咁喺度震讲：个地方真系留唔到啊！放学我哋快啲走啊！豆腐就受惊不轻啊，呢一阵时都未缓过气嚟，几乎就企唔稳。我啊扶住佢向外跑，冇几步，豆腐突然间啊停咗落嚟讲：等等，将佢哋都放出嚟啊！我真系又系嬲又系无奈，我话讲到呢个时候咧，你仲发咩善心啊？呢啲唔系人嚟噶，佢哋已经死咗噶啦。我呢一句话就引起咗呢一班咁嘅实验信使嘅疯狂，一声高过一声嘅嚎叫就喺呢个存放室里边回响住。我哋未死噶，我哋系活人啊！救命啊！呢啲人应该都系俾呢个研究室通过一啲不法嘅方式搞进嚟嘅无辜人，确实咧系可怜，但系死人同活人嘅界限系好明显嘅。睇一睇萧正后嚟都做咗啲乜嘢，就能够谂到将呢啲嘢放出去嘅后果。话唔埋一打开个笼啊，我哋两个就会被撕到粉碎。所以任呢啲笼里边嘅人点样样痛苦嚎哭，我咧都不为所动，扯住个豆腐就行到个铁门边，准备就将个铁门打开。豆腐突然间伸手阻止咗我，佢讲：将个锁匙俾我。我话嬲啦，我讲：你又想做乜啊？豆腐就瞪住我，额头嘅纱布就渗住血，气喘吁吁咁讲：佢哋都是无辜的，都是啲被害成咁样样，我哋都唔能够将佢哋放低唔理噶。我讲，我只知道佢哋而家唔系人啊！豆腐大声咁讲，唔系人又点啊？听完佢呢句话，我不由得觉得好笑啦。唔系人又点？呢一句话就真系只有豆腐能够问得出嚟。于是我就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哋系活人，佢哋系死人啊！你讲点啊？豆腐就搣咗一搣嘴，忽然之间，佢就喺我手里边抢嗰条锁匙，向住最近嘅笼啊跑过去。我一睇就惊到头皮都炸埋，千钧一发嘅时候，我就扑过去，将嗰个准备开锁嘅豆腐啊揿喺地下。呢一下子我真系嬲啊！善良系一样好嘢，但系呢一种咁嘅冇脑嘅善良，我真系想碾死佢啊！於是我将佢压住，揿住佢条颈讲：我讲乜嘢你就跟住做，如果再系咁乱咁嚟嘅话，从今以后我哋分道扬镳啊！冯鬼手啊讲得冇错，豆腐嘅性格真系唔适合喺呢个圈子入边，最终嘅结果唔系佢拖累我，就系我害死佢。我就系得咁样嘅一个兄弟，唔能够咁样再落去。豆腐一听到就即刻呆晒，佢又讲：吓，分道扬镳。我讲：是啊，分道扬镳。豆腐嘅眼眶啊即刻红咗，佢扯住粗气，哑声咁讲：不过，我头先隔篱嗰个话我知，佢马上就能够储够钱去俾佢瘫痪嘅阿妈做手术嘅，佢想翻屋企啊。佢讲嘅隔离就系佢头先关喺佢旁边嘅笼嘅一个生满晒尸斑嘅男人。我承认我呢个人就比较心狠嘅，习惯咧从现实嘅角度去睇问题，但系亦都唔系铁石心肠。豆腐咁一讲，我心里边仲点能够顶得住啊？跟住佢又讲：你先走啊，我断后，我要救佢哋啊！我讲将佢哋放出嚟以后咧。豆腐讲：我唔知啊，不过我知道，如果系咁样行落去，我会一世都唔踏实噶。冇几耐，我就同豆腐嘅身上落咗嚟，放开咗揿住佢条颈嘅手，我话讲：揿开锁啦。